第76集，罗明瑶还是似懂非懂。 收入这个样子了，那大家还是拼命的留在 C 大附院。黄博怀跟我说 C 大附院留院竞争很激烈的。 赵斌又好气又好笑。 是啊，竞争很激烈，每年都像神仙打架一样。但是让你到下级医院去，你去吗？ 罗明瑶半天才老老实实地说， 嗯，能留下来还是留下来吧。 赵斌笑了笑，带着点伤感地说， 啊，医生这个群体吧，很奇怪，很多人求的不是收入高，很多人求的大概是个情怀。当然你可能熬个几年做成了个名医，收益就会提升一些，但是这些都是少数人的成功。在 C 大附院，很多人跟我一样并不出色，拿不出让人赞赏的文章跟课题，拿的钱也不多，但是就是不肯离开。 罗明瑶低头沉思，赵斌说到了这里，趁机补充了一句， 现在管得严了，和那些药的药少来往。 罗明瑶赶紧点头称是。两个人打起精神又逛了一会儿，讨论价格实用性，每一项都斤斤计较。后来终于在家具市场被人提点，才知道还有个二手家具交易市场，仔细淘能淘到不错的东西。于是两个人改变策略，有空就去淘一下，二手网站也随时看看，偶尔也找到了便宜好用的东西。由于在二手市场进展喜人，赵斌上班时候都忍不住跟人说在二手市场的收获。 那个床戒指我觉得还可以，就尺寸小了点。 赵斌在休息室里说， 我就放弃了，没要。 你一个人睡多大床？ 周露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，赵斌脸色都没有变，接着说， 上班够累了，回家不想睡个大床吗？ 然后赶紧转移话题， 床可以淘二手，床垫可不行，我最近还干床垫来着，好一点还要贵呢。那家美国那个做活动，我留了微信，说是五月份会有大活动，可能6000左右能够买到，我去躺了一下，确实不错。 周露还没接上话，外面护士已经喊了， 今天中午谁呀？来病人了。 赵斌把饭盒一推，扯一张纸擦了嘴就出门。 嗯，来了。 病人是一个80多岁的老年男性，家属推轮椅带进诊室的，脸色有些发白，表情痛苦焦虑，看起来很不好受。进入诊室也是家属帮他说的病史。 怎么不好？ 赵斌坐下来，向着病人和家属露出温和的微笑。 医生，病人是我们老爸，他2个星期都没解大便了。 是完全解不出来？有没有想解大便的感觉？还是说想解但是解不出来？ 病人家属又去问病人，病人坐在轮椅上虚弱地说， 想解解不出来，也不是完全解不出来，这3-4天解一回都是胀得很厉害了，要很久才出来一点点。我现在就是胀得很，胀得都有点疼了。 能解出来的大便是什么样的？正不正常？是黄色还是黑色？成型吗？ 病人很认真地回想着说， 颜色还是黄色，可能稍微深一点，成型的。 大小呢？ 细的，有点细，有时候解出来就像那羊屎疙瘩一样，一颗颗的，很干。 大便有没有血？ 赵斌补充问了一句。 没。 有。 病人和家属几乎同时说出来。 我跟医生说，就是有血，他自己说没有，他都不晓得的。他那天厕所没有冲干净，卫生纸还没冲下去，那卫生纸上面就有血。 赵斌点点头问病人， 那你接手的时候有没有肛门口疼痛啊这些感觉？ 我啥感觉都没，除了根本拉不出来，就是胀啊，胀得太难受了。 赵斌安抚他，语气像哄人一样。 好的好的，老人家您别着急，医生问病情详细一些肯定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跟你治病，你长时间解大便困难，我们就怕你解的时候太用力，肛门口受了伤。除了胀以外，还有没有肚子疼？ 有没有恶心、呕吐？有没有全身乏力？ 都没有，都没有。 病人虚弱地靠在轮椅上，摇摇头。 那您坐轮椅，是本身走不了路，还是怎么？ 赵斌看看他，问道。病人家属解释， 他是胀得难受，不想走。他平时身体还是很好的，没进过医院，80好几了，又没有糖尿病，也没有高血压，就是这两个星期解不出来大便。 之前是完全好的，解大便也没有问题吗？ 都没有， 都没有。 病人和家属一起说道。 这段时间便秘有没有用药物治疗？ 哎呀， 病人在轮椅上摇着头，语气急促， 什么我都用了，中药的西药的，说开的是做肠镜洗肠子的药，还用了开塞露，用开塞露好像出得来一点点，其他的都没用。 赵斌点点头，记录现病史，然后让病人躺到检查床上查体。病人腹部稍显膨隆，腹壁没有看到静脉曲张，腹软，全腹没有肌紧张、压痛或反跳痛，听诊肠鸣音正常。赵斌根据他大便里有血的情况查看了一下他的眼睑结膜，没有看出明显的贫血帽，但出于谨慎，他还是建议病人先做血常规、生化、凝血的基本检查，完善腹部 CT 查看肠道里粪便堆积情况，除外肠梗阻，再进行灌肠治疗，导出大便。病人和家属不太愿意，老一套的观点，都觉得来了是解决问题的，怎么还要做这么多检查？赵斌耐心解释，脸上微笑很温和，令人感到亲切，令人信服。 老年人便秘，我们最担心的几个情况，一个是电解质紊乱造成的麻痹性肠梗阻，这种病人内环境本来就出了问题，灌肠导致的电解质流失更多，可能会加重病情。还有一个就是肿瘤，肠子里面长东西堵住了，特别是老人家说自己解的时候大便变细了，这种叫做大便性状改变，我们医生是要高度警惕肠道肿瘤的，明白了吗？请相信医生有自己的判断，是有针对有目的的，绝对不会给你乱开检查。 解释以后，病人和家属表示理解，于是拿着检查单去抽血和做检查了。腹部 CT 排队的时间稍微长一点，到下午病人和家属才拿着检验单回来。 CT 报告上，肠道内粪食太多，肠道内情况看得不是很清楚，其他的查血结果倒是没问题，但是赵斌对这个病人还是很谨慎，毕竟80多岁，高龄病人本身就危险比较大，根据现病史来看，肿瘤可能性很大。于是他找来家属，私下交代了一下。 现在 CT 上面因为肠道里面粪便太多了，看得不是很清楚，但还是我之前说过的，要高度警惕肠道肿瘤。治疗上，外面也用过促排泄的药物了。刚才我看了你拿过来的药盒子，基本上我们平时用的也就是这些，中效强效的药物效果都不好，现在这么多大便不可能让它一直堵着，只能用灌肠的方式排出来。 他严肃地看着家属， 但是我要先交代你，如果是肿瘤，灌肠的时候可能会造成肿瘤表面的破溃，这样出来就会有血，如果这个肿瘤长得不好，这一下灌了出血有可能会很多。 家属显然有些害怕。 那会有生命危险吗？ 医生从不做保证，现在肠道内情况不明确，出什么意外都有可能，但是如果灌肠中间出现问题，肯定会全力救治。 家属想了想，同意继续治疗。赵斌安排病人急诊科留观，然后开了500毫升生理盐水灌肠。护士们听到这个处理都是一脸死灰，现场状况非常令人不愉快。还好护士长听说病人肠道积粪多，安排了一个偏僻的暂时没有其他病人的房间治疗。饶是如此，那个味道还是传到了走廊上，令人退避三舍。赵斌诊室的病人都忍不住问， 哟，什么味道啊？